声，改革开放40多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2018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将于下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的舞台。本届北京老舍戏剧节特别设立致敬老舍单元，开幕大戏是《老舍赶集》。这部剧是根据老舍先生的6则短篇小说创编而成的，以幽默作为整体风格，用现代人的视角解读几十年前的故事。3D 科幻舞台剧《三体》将于11月9号在世纪剧院上演。下月1号到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即将再度上演。这部剧由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景林和他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袂指导，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精彩演绎。备受瞩目的爱尔兰国宝级舞剧《大河之舞二：舞起狂澜》将于10月底开启为期3个多月的中国巡演，这是《大河之舞》时隔3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国舞台。张韶涵、吕程巡回演唱会将于下月30号在凯迪拉克中心开场。第7届春苗行动北京市优秀少儿题材剧目展演《格林童话儿童音乐剧》《不来梅的音乐家》今天将继续在门头沟影剧院演出。昨天，由著名相声演员曹云金携手明星合创，联手打造开创的新模式剧场喜剧现场，在和声会举行了正式开幕发布会。曹云金以及圈内好友、喜剧现场入驻团队代表到场共贺开幕并演出。来听记者尚远的报道。 曹云金团队介绍，喜剧现场是一家集演出、美食、社交于一体的新型剧场。曹云金的很多业界好友特地发来了祝贺视频。曹云金在现场读了他的那些相声金句。 最烦这种知道我大度的人，这事儿不赖我呀，你死不死，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抽根烟冷静一点。灰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好不好，你的电脑被全国用户击败了，我要的不是这些，你要的不是，我要的是 好。 喜剧现场已经有相声、脱口秀、儿童剧等多种形式多个团队入驻。曹云金介绍了入驻的相声团队。 这是第一家开在购物中心里边的相声剧场，而且喜剧现场啊，不是说我原来的听云轩，我们听云轩是其中一支入驻喜剧现场的团队。这个喜剧现场其实是一个演出平台，有很多的优秀相声团队都已经入驻了，比如说李菁的星夜相声会馆，大家熟悉的李菁啊、英宁、王月波、徐德亮、王文林，还有天津的金味相声千祥艺文院，好多呀。北京的观众我都发现到了周六日啊，开着车到天津听天津味的相声。我一想，这过桥过路费的，干脆把这演员啊都给他引进北京。其实咱们做剧场就是在做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就是站在观众的角度去考虑，您得让人家待着舒服，这才能听得下去。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低层偏东气流影响，今天下午本市可能会出现小雨天气，外出要带上雨具，注意防雨。本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请避免到山区、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偏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周末咱们继续来说说电影出租车。 哎，这个出租车第五部啊，这个 Taxi 5啊，在咱们内地的票房表现很一般，是吧？ 嗯。 那么其实这个系列呀，是一个口碑之作，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对。 且不说这个在我们当年还看 DVD 啊这个流行的那个年代， 嗯， 所在我们这个70后80后是吧，这个影迷心目中的这个地位了。就是在法国它也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引领了这个流行文化啊，成为了一部这个爆款的系列电影。 没错。 嗯， 从20年前它的第一部啊来到大家的面前之后呢，这部电影它的系列的开创的一个独特性啊，自不必说。因为出租车这个本身题材呢，能不能拍？能拍。很多大导演都拍过关于出租车司机的故事，可是呢，这一部呢，它完完全全是叫做脱胎于法国那个流行文化。 嗯， 然后呢，它又加入了更多的一些警匪啊，这个飙车的元素。 哎， 所以呢，它自成一体系，它并不是在反映一个似乎我们通常会了解的法国主流文化，它是从这个法国的一些叫街头文化， 嗯 啊，这个出租车司机，包括这个警察的一些就是这个弱呀，这个出租车司机的强啊，这样的一种这种反差来取得大家在观影的时候那种效果。 法国版出租车版龙兄鼠弟啊， 有点这个意思。嗯， 那么上一周的周日我们是回顾了这个的士速递的前两部啊， 嗯， 那么这一周呢我们就回听啊第三集和第四集啊。这个第三部和第四部都是由这个热莱尔克拉兹克啊克瓦兹克啊这么翻译啊，由他来指导的。我们说了这个他是背后的吕克贝松的这个大导演的好朋友啊， 嗯， 也是在很多部电影当中呢都是跟吕克贝松来合作的。尤其是在的士速递第一部啊，就是石破天惊那一部当中，因为原来那导演有一段时间生病住院了啊，这个热莱尔还 让，啊，他替班儿， 还替班儿啊，还这个指导了一部分， 嗯， 所以后边呢，那个就等于是接过这个大旗了。那上一周我们说过，就是拍第二部的时候压力非常之大，因为第一部其实是意料之外的，特别特别火爆啊， 嗯。 那么在第二部呢，他们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啊。当时第二部的时候也是这个引起了这个电影界的一种轰动啊， 嗯， 就是说呢，你包括这个 IMDB 网站给的评分都非常高啊。而且说这个突破了法国100多年影史的这个记录啊，把所有的对手全都打败，就是相当相当厉害。 这个特别夸张啊。 对。那么问题来了，就是第三部怎么办啊。2003年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挺挠头的。那么吕克贝松仍然是担任监制和编剧， 嗯， 啊。那么这一次他们如何能够让这个电影还要承袭这样的风格，还要与众不同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同样的问题啊，我们在《碟中谍》系列当中能够找到答案啊，就是每次都玩同样的梗，每次都要升级， 嗯， 都要符合当下最厉害最流行，还要满足大家的期望， 嗯， 那究竟怎么玩的呢？我觉得从开头他就给我们一个特别亮眼的一种玩法，那就是运用了 比如说有滑板，有这个轮滑鞋，就是法国的这个街头的这个 街头文化， 又结合了一些跑酷啊。最关键的是，谁在一开始就出现了呢？ 这个人物非常之关键。 我们先听听这个片段啊，看看第三部啊，一直以来的开场的方式都是由这个萨米纳塞利啊演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丹尼尔啊， 丹尼尔， 他来显示他这个车技的高超，都是这种方式啊。那我们看看这一次他是如何出场的。 您有空吗？您在开玩笑吧？我已经心有所属了，说不定我可以说服你呢。哦，您说中了我的心事啊。出这个价要我杀谁？不用杀谁，只要你带我去机场，20分钟以内行吗？20分钟，还有时间把三明治吃完呢。上来吧。我刚好有一样东西想试验一下，请告诉我您的感受。您不介意我换音乐吧？没关系，我们可以走了吧？现在出发。您的运气可真好，冬天马赛的路上没有车，最适合观光了。 对，我运气可真好。 啊，再过下去我们就要迟到了，请您坐好，系好安全带，我要从3号公路过去了。 哦，没问题。 您有零钱吗？ 没有， 我也没有。 不，这不是小丹尼尔吗？ 你今晚要见到谁？空军吗？ 看来挺不错的，警察今天也拦不住他了。 哦，话别说太快了，因为警察已经有了新式武器了。 会有什么新武器？用烂木花火攻击轰炸吗？ 是秘密武器。 时速298公里。 哦，注意了，白计程车时速298公里，重复298公里， 298公里。 收到，堵他。 我开始担心了，我还以为他们都睡着了呢。是警车，不是，是我的朋友。您知道，我们都很爱玩。 接近时你就记下车号， 放心。嘿，那不是车号，是 email 地址。 够了，不玩了，走了。 干什么？停下来！ 开玩笑，我哪停了？是他跑了。 是转油。 不，我的老同学开了个小酒吧，茴香酒做的。 啊，多谢你的好意了。 这个是高铁吗？ 没错，它很美，是不是啊？ 它在弯路的时候比较好，直线的时候稍微差一点。 妈妈咪， 您要在哪下？ 这里就行了。 19分32秒。 哦，您太厉害了，通常没有客人受得了，每次我一停车，哦，就大吐特吐，谢谢了。 好，张总，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来自的士速递三开头的这一部分啊、嗯、想必听完了您也不知道 说的是神秘人物是谁、 带着这个乘客是谁、啊、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史泰龙先生啊、而且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很逗啊，史泰龙一直还是起范儿的是吧，虽然那个有一些不适啊、但是不像别的乘客一样，哎呀一停就啊吐是吧，这丹尼尔说哇你好厉害是吧， 憋得住 你是唯一不吐的啊、然后那个他离开日苏车之后，人家不是去机场吗、人家怎么走的，直升飞机来直接调走的啊、 他对这个史泰龙这个运用的相当巧妙、 对对，很有意思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电影就展现了，就是在到了第三集了嘛，第三集了之后他这个两个人的恋爱的这个部分，这是很重要的，感情戏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在这一集当中呢，丹尼尔和艾米莉安都遇到了就是情感上的问题啊、仍然还是跟那两个大美女是吧，玛莲格利亚，这是丹尼尔的演丹尼尔的女朋友啊、另外那位德国的模特啊，也是警察局的身手最厉害的啊，这大美女演的是艾米莉安的这个女朋友，两个人都有各自的问题，然后电影就其实是从这个情感线索展开了，就是他们人物在这一集的弧光，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看系列看到第三部仍然是看点十足，我也觉得说这个导演编剧啊真是能够特别好的去把握观众的这个心理， 对、 真的是功力深厚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这个是玛莲格利亚啊抱怨这个谁啊，丹尼尔啊，就是你只爱你的车，你根本就不爱我、啊，气得一扭身回娘家了。 喂喂喂，有人要叫车了。 嘿，莉莉宝贝儿，你已经醒了？ 对，我已经醒了。凌晨四点，我老公又在修车。 我不是在修车。冬天到了，稍微改装一下，好让车子能够经得起寒冷。 你什么时候才会有空帮我装暖气呢？啊，这样我孤单的时候才不会觉得冷。我可不光是冬天才会冷的，我是全年都感到很冷的。 嘿，你里面这 样啊，别用你的黑油爪子碰我好吗？我得刷一个小时的钢丝球才能刷干净。 钢丝球是干什么的？ 钢丝球刷就是用来刷锅子和锅底，还又刷我这种笨蛋的。 别这样，我洗完澡马上来。 哦，不不不不不，一点都不会是这码子事儿。你先洗，然后等白博士的味道消了，然后呢就该去上班了。 你今天真的是精力十足，我两个小时前回到家里看你睡觉看了半个小时，趁我还没有打瞌睡想做一些比看电视有意义的工作。 丹尼尔，我们没有电视。 这没关系，原则而已。 我们没有电视，我们没有音响，我们没有窗帘，我们没有沙发，我们连可以插花的花瓶都没有。要是你会送花的话啊，我们倒有电冰箱，虽然塞满车灯，但我们有冰箱。 莉莉， 好，我知道，浴室像加油站，洗衣机呢像坐垫，还有衣柜满是轮胎，塞不进衣服去，这都是什么东西？ 莉莉， 我们还有一大堆奢侈品，崇高的社会进化的象征啊，一件修车厂。 你今天不对劲，大姨妈来了。 错，我好得很，就是这原因。好了吗？我受够了住在修车厂里。你还记得女人是什么吗？女人不只会微笑和细皮嫩肉，女人会动，会想，会进化，有的时候还想要舒服一点。 哦呀，天哪，只因为我喜欢机械女人。我了解，白博士好像也很好闻。莉莉，你干嘛？ 回我父母家去。 你为了军营而离开修车厂？ 是啊，有窗帘、有花园和有花的军营。 莉莉，你这样做太傻了，不能这样退。你本来很喜欢两个人住在这儿。 我现在不喜欢了，我一直都想让你知道这一点。你不是跟我住，你是跟车子住，修车厂太小，只能二选一，要车还是要我，有别了。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 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丹、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张总，我们又听了一个片段啊，这个是丹尼尔的女友对他大为光火啊，两个人这个出现了感情的裂痕。 嗯，这一点其实运用很好，就是从第一部开始，这个感情线索呢，跟着观众慢慢的进入这部电影，他越来越熟悉这俩人，然后他有代入感。 嗯， 你就跟着看这个你朋友你亲人似的。 嗯， 这俩人慢慢的感情怎么出问题啊？怎么又小别扭又解决了、又好了？然后跟着这个线索吧，他还跟那个剧情一点都不分离。 对， 那就剧情他破案该破案破案啊、里面都有用。 而且呢，就是说，你即便没有看过前两部的话，你直接看这个也不妨碍你。你一看这两个人就是男女朋友，你也知道这个情节不会有这个就是过多的这种连续性。 所以说，这连接性有，但是独立性也有， 也有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个片段，这片段太逗了，这我觉得就是这个三当中啊最经典一片段啊，因为这个当中的这个吉尔伯特局长，这是最大一个亮点啊，就是每次都要宣布行动代号那个哥们儿啊，这一次呢，他是自作聪明去调查这个他们这个案子，就是圣诞老人抢劫团伙，是吧？这个抢劫犯装扮成圣诞老人，哎，那么这个局长呢，后来就被艾米莉安给抓回来了。 不知道，已经被逮捕了。嘿，发生什么事了？ 来了，我逮到了一个，这八个月终于抓到一个。 你怎么知道他是假的圣诞老人呢？我是说圣诞 圣诞老人带枪逛街吗？ 的确没有。你怎么发现他的？ 这笨蛋自己掉枪的。 哦，有够笨的。 笨蛋眼睛够笨， 真是。 我预感警长基本会乐死。 报告长官，我已经抓到。妈的，该在的时候永远不在。你给我乖乖待着，动都别动。 长官不在时，我就是长官，好吗？这办公室可我很配，你说呢？ 会不会太夸张了？ 他不在乎能怎么办？案子破得这么漂亮，我们马上就要升官了。请问圣诞老公公，你拿着警枪干什么？从哪弄来的？亚伦，他需要犯案地址。哦， 在罗纳河口。 嗯，我很喜欢这个，要是你忘了尽量问我同事，他会在黄页中找，好吗？好，这把枪你可知道枪有编号，我们只要打进电脑的话，几秒钟就可以查出丢枪的蠢货。哦，这笨蛋偷了吉姆的枪。 不会吧？ 我发誓，你看，你偷了我们最敬爱的警长的枪，你怎么办到的？ 亚伦，要是想让他回答，我想应该先把嘴上的胶条撕掉。 嗯，对，你这样说的没错。艾米丽， 警长，有人叫我视频了。 警长，你为什么穿成这样？ 我在执行勤务，乔装圣诞老人以便深入敌方，出师未捷被你搞砸了。 我真的很抱歉，长官，你为什么不跟我们早说呢？我们可以跟你一起下班。 不是进攻，而是细腻寂寞的渗透工作，你明白吗？别担心，我的小艾米丽，我会帮你量身定做警棍、警帽还有全套装备的，供你渗透所有的十字路口。帮我解开才可以勒死你。 遵命，长官。妈的，手铐钥匙在亚伦那里。 艾米丽，快，我没有耐心了。 5分钟，长官。 好，我们又听了一段啊，这是《的士速递三》的几个片段啊。大家要是想这个，回顾整个的电影，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我们可以在各大这个收费网站平台啊，都可以看到它的中文版或者是法文版啊。 这部《的士速递三》应该是在2003年上映的。从98年到03年，其实过了这些年之后，大家对这个系列，你说有没有一点点觉得很可能啊，会有点腻了，会有点烦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在下半段要提到的，

那么这一次呢，仍然是原班人马，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组合。就很可惜的是，这个玛丽安·格利亚在这个在第四集当中没有出现 了 啊，孩子他妈没来啊。那么第四集如何要翻新？除了在这个赛车场面上要与前几部还要不同，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史泰龙也客串过了，是吧？那我在开头，我觉得这开头 你怎么再开一头 拍呀？我觉得这个开头特别特别好啊。首先他做了这样一点处理，就是把那个吉尔伯特局长的这种愚蠢和搞笑提前了啊，由他来首先来出场。再有呢，也得有大牌来加盟，但这个大牌加盟又特别好的是跟剧情合起来的，就是能够有机配合的一种客串啊。是谁呢？当时特别特别火的这个足球明星西塞啊，他到这个法国来踢一场这个友谊赛啊，不是踢一场慈善赛啊。他是这个被这个局长给坑了哈，然后就是丹尼尔就出场了。也现在说了，我要这个什么，千万不能迟到，我要踢慈善赛。你看多好，又把这个球星的形象又给立起来了。 没错， 所以就是导演非常的聪明啊。好，那我们就来听一听《的士速递四》开头的这个片段。 我说可以出发了吗？有个嫌疑犯在宾馆里，但是别担心，我已经部署了最好的警员，令的客人没有任何危险。 这边呼叫阿兰。 报告警长，他已经出发了。 发现目标，距离大约15米。快来！ 来了。 集中点精神。你能看到11点那儿的猎物吗？不，11点是个航海术语。你已经在马赛住10年了，我想你还没有看过大海吧？ 不，当然看过。我在港口周围巡逻。 好吧，这样，你瞧，你的正前方是12点，11点是这边偏左一点。 果然如此，但是您确定11点的方向真的是嫌疑犯吗？那个女清洁工？ 当然，你认为恐怖分子都是绑着炸药边走边叫的吗？ 当然不。 那就对了，这是伪装。还有什么比一个推着小车的女清洁工更不引人注意的呢？ 是啊，尤其是在宾馆的走廊里。 说得对，你听到她为了保持镇定哼的小曲了吗？ 是的，没错，好像听不清。 一首反动小曲儿，我的小阿兰。 哦， 注意违法信号，就拿下这个可疑的女生。12点， 干得漂亮！歌声泄露了夜莺的身份，带走，先关起来，待会再审问他。吉贝尔，你在哪儿？报告长官，我刚刚控制住了一个女恐怖分子，她带着很多小瓶，很可能是准备投放的有毒物品，我会把这些东西拿去化验的。很好，吉贝尔，但是现在我们的客人必须马上出发，否则就要迟到了。保证完成任务，长官。艾米丽，警报解除，你可以运货了。艾米丽，艾米丽，快回话，马上就到 了。我就在门口。在执行任务时这样做太不应该了。 这不是我的错，你执行任务的样子简直帅呆了，就像大明星，让我难以自持。 大明星，别逗了。不过你有点太强悍了。 今天我来这里是为了参加一项为 西塞先生，如果想在20分钟之内赶到体育场，就必须结束采访了。 是为了一个名为新非洲的慈善组织，要建孤儿院。这就是我此行的。 请让一下，很抱歉打扰您，我是警察，我来是。 你叫什么名字？ 艾米丽。这个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艾米丽，现在不是你换名片要签名的时候。那个叫什么特里特拉的家伙在哪里？这真是个绕口的名字。 是迪耶布利耶西塞。 什么？最好别跟我耍滑头，当心我检查你的证件然后让你走人。艾米丽，你看他是不是很像那鼻子嘴？ 是的，长官，我保证他就是我们要护送的人。 不可草率，艾米丽，我很了解那些伪装的把戏。我在海关干了2年，那些非法移民一个也逃不过我的眼睛。92年那个亚洲团伙就是我剿灭的。 但他并不是亚洲人。 你怎么能够确定呢？ 我核对了他的证件。 可他的目光有点呆滞。 那是因为他很疲倦，我们必须出发了，局长大人又等不及了。 好的，我们上车。 别担心，他不懂足球，他唯一的兴趣就是钓鱼。 艾米丽，你在跟他说什么呢？ 我只是告诉他你喜欢钓鱼 啊，垂钓那才是真正的运动。你也钓鱼吗？ 不，我不太懂鱼钩鱼线，我倒要时常提防越位。 说的对，垂钓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运动。比如在用带鳞的鱼竿在河水深的地方钓冬鲢鱼的时候，需要像秃鹫那样一动不动的等八个小时，突然叮铃铃叮铃铃，这又是怎么了？ 没伤到你吧？哦， 没有，还好。 真是见鬼，你们为什么不鸣笛？ 我们听说西塞先生在附近的宾馆休息，我们可不想打扰他。 他根本没有休息，他就在我们的车上，我们正要把他送走。 迪耶布林耶西塞，他要来马赛比赛。 哦，是西塞，这真的是他。哇，太棒了， 要想点办法，我们要赶不上比赛了。 别担心，我保证有个人会把我们准时送到的。 你们警察局还有出租车？ 确切的说，它归属于空军。 马赛特快为您服务。 达尼埃，西塞先生必须在八分钟之内出现在奥林匹克体育场。 哦，西塞先生，很高兴在这里见到您。你要去比赛吗？ 今晚是一场慈善比赛，我不能迟到。 放心，包在我身上。 好啊，刚刚我们听这个片段，这是的士速递原班人马的最后一步啊，开场的这个部分，嗯， 仍然是非常的搞笑，而且这车开的也是特别的猛， 嗯， 沿袭了此前的风格，这个把这标志这车改的呀，是吧？嗯，就差飞了，是吧？ 刚才说的这个第四部啊，这也是原班人马出演的最后一部。这一部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些演员逐渐年龄都大了， 嗯， 尤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男一号， 嗯。 这他61年出生，到那第四部的时候，咱们现在说的这一部已经都年纪，哟，都过了45、46， 嗯， 接近50岁了， 是， 所以再往下拍是不可能的。在这一部当中，所以我认为在这一部当中，他的那个不管是他后来的最后的经验也好，还是他在里面的这个就是延续性也好，他应该算作是他在出租车，甚至他是在法国影坛生涯的一个小小的终结， 嗯， 特别好，特别能够把这个就是把这个系列啊到最后延续的。不是狗尾续貂。 对，那么在这一部当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看点，就是说他们与家庭的啊，就是个人的情感这个线索延续到了跟下一代啊，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一种过 程。这就每次到这个时候就该这么干了。 对，那么这两个大男孩呢，是可以这样讲哈，跟自己的两个，就是跟自己的儿子这种对话，还有他们那种育儿观念是完全相反的啊。这丹尼尔就是特别特别的自由奔放，然后又有点鲁莽冲动啊，跟自己儿子说，你今天只要保证三分钟不被红牌罚下来就行，就可见他这儿子有多猛。 对， 然后这艾米莉安的孩子呢，本来就是小心翼翼的，他又教育自己儿子说，就是一定要谦让啊，是吧？一定不能那个过于激烈啊，就是对于自己的孩子是一种过度保护。 嗯， 就是说他以喜剧的方式把这种育儿观念的两个极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恰恰是他们两个人，你就觉得是相辅相成的。 对， 这人本来就是这么样，他叫他儿子他还是这样 啊。里边有一个经典的对话哈，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艾米莉安呢要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这个丹尼尔带一段时间啊，然后丹尼尔说，你放心吧，我会像对待我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的。然后艾米莉安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别的好玩啊。好了，那我们就闲话少说，就来听听这一段啊，两个人的孩子踢足球，看这两个父亲都是怎么跟自己孩子叮嘱的。 啊，喜欢这件运动衫吗？ 不错，就是有点大。 回去让妈妈洗洗，她洗衣服很在行，洗完之后你穿就合身了。 妈妈要离开吗？ 不，她不离开，我会让妈妈给你洗的。听我说，宝贝儿，我希望今天能看到你坚持三分钟不被红牌罚下，行吗？ 好的。 加油，去吧。 记住，先把你被球碰到，记住了吗？ 记住了。 如果有人把球传给你，你就踢出去。 往哪边踢？ 无所谓，只管踢就好了，其他人会接住。 但是我可以带一带球吗？ 等比赛结束了，爸爸会陪你踢的。去吧，儿子。啊，别跑太快了。 嗯。 我说他今天不会着凉吗？ 不会，今天早上我在他的运动服里穿了件套头衫。 天哪，他活动很不方便，我觉得你应该减少点他现在的装备才对。 不行，太危险了。 这就跟他妈妈让他学空手道一样，多亏我认识俱乐部的老板，才在雷特老不知道的情况下回绝了。 可是他总要自己面对生活，他得学会适应才行。 是，可现在还太早。 你让他去过游泳池吗？ 没有，他容易骨折，这是遗传的。 你从没骨折过，你小的时候也没有。 小时候胳膊扭过三次。 就是， 但这并没有让我变得更聪明，或者让我考上警校。 看来应该让你的一条腿骨折才对。 很好，儿子，别乱跑。 你说我们的儿子将来会干什么？ 像我们一样。 我儿子会是出租司机，你儿子还是警察， 有什么不好吗？至少还不坏，我们都是为别人服务的，对自己来说也不错。如果你不喜欢可以换一下，我儿子当司机，你儿子来当警察， 这样安排可以。 你好，请讲。 艾米丽。 什么紧急任务？基本上说的，可是我今天休息。 艾米丽，你看 马克西姆，你怎么样？ 不，不可能。 艾米丽，你应该往那边看，我觉得。 好吧，好吧，我马上过去。达尼，警局有任务，基本上要所有人归队。马克西姆，拜托你了。贝特拉在执行一个机密任务，我妈妈去卢尔德了。 卢尔德？ 是啊，她每年都去。 哦，这真跟过节一样。 好了，一切拜托你了，能送我回局里吗？ 没问题。 你别多给她吃薯条和三明治。 放心吧，只给她干面包，喝清水，按时睡觉。好了，开玩笑的，我会带他就像我自己的儿子一样。 那正是我害怕的。 行了，艾米莲，你儿子每周三都在我家过，你也没见他满脸湿疹的回家，不是吗？ 那是。 放心，忙你的吧。 好吧。 马克西， 啊哈，4:30才得红牌，这是你的记录。 但我并没做什么，那个像鸵鸟似的裁判亮牌就像发传单一样的随便。 好了，去看看马克西姆，我带你们去港口。 马克西姆，我们去港口。 好，刚才我们又听了一段《的士速递4》的片段啊，这个《的士速递5》啊，在咱们内地院线表现一般般啊，但是我看到网上的评论呢，大家还是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就是既能够满足一些老影迷的经典的桥段重现啊，里边也有这个老戏骨嘛，就是《的士速递》系列的老戏骨， 对，还有人在当中， 对啊，那个吉尔伯特局长， 局长 啊，还有那个黑人警探啊，都在其中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情怀，有的时候，到最后呢，怎么说呢？就是它有致敬的意味，但是呢，它确确实实也会丢失一些东西了。在这个时候有更新换代啊，我刚才为什么那么强调第四部？就是因为第四部真的是到了最末尾的时候，大家可能是一个欢聚，是一个最后的告别。到第五部呢，这个致敬的意味呢，如果说离开了前一代的这些人，就是原班的这些人，那很有可能就会丢失掉当中灵魂的部分。但是五呢，我们这么看吧，我们相信可能它会开启另外一个篇章，就是出租车它也有更新换代。你看标志都用到几零几了哈，大家可能心里都有数是吧？ 对， 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慢慢看吧。 好，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一听啊，这个《的士速递5》当中的主题曲，这是把《的士速递》系列的它的这个最主要的这首歌啊，《Pump It》重新进行了编辑，由黑眼豆豆来重新演绎了这首歌啊。那我们就在经典又不失现代的这个旋律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一见。Real on us, nobody got nothing on us. Cause we all on us from London back down to the US. We rockin', it's contagious. Don't keep it, it's outrageous. Just confess your girl admits that we the shit. FRESH, we fresh. GEF, that's right, we different. We definite. BEP, we reppin' it. So, turn me up. Come on, baby, just pump it. Pump it. Pump it. Pump it.Check this out right here. Do wanna hate on us.